难解己，重看这街灯光如落雪，熟悉街道上重拾记忆，一起翻看昨日有过心情，童年时你要逐一倾记，人潮未察觉什么。 随着李克勤的花园街的流星，脑海当中是过了一遍当年喜欢的流星花园的剧情片段呢，还是细细的品了一下，到底是普通话版本的情非得已你更喜欢一些，还是这一首广东话版本的花园街的流星带给你了一些些新鲜感。国庆长假进行当中，欢迎你在假期当中继续收听广播，这里是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和你一起唱，我是戴毅。接下来请出下一位歌手继续来领唱吧，有请蓝又时，这是华语歌坛当中很会创作的一位很有才情的女歌手，我很喜欢她的歌，带来这首 Singing。 下午好。 的节拍，这样的律动好像很适合在假期当中跟你来分享。来又是 singing。如果说在这个国庆假期里面，你没有出门旅行的安排，反而是在这个城市里面想要找寻一些之前没有太怎么留意过的有意思的咖啡小馆、茶馆、有趣又很别致的书店啊，想要在这样的地方坐下来，跟平时忙碌的节奏刚好不太一样的地方，其实这样一种安排，这样的休假方式也挺好的。当你刷在手机里面的朋友圈，看着周围小伙伴去到的旅游景地、风景名胜之处、人满为患的场景的时候，可能在这里坐下来喝上一杯的你，可能就会觉得自己的选择很明智，而且这样的慢下来的感觉才好像是在认认真真的生活。继续来听歌， Jason Mraz 林俊杰 I'm Alive. The sky might fall and no one will hear my call. I take a breathAnd see, have all the strength I need. Days won't be the same. Everything will change. Even mountains over time must get redefined. I know, life's worth living. I keep on giving. I'm giving it all I got.And giving it my best shot, I get up, and keep on trying. There is no shame in crying. Yesterdays are gone. I have what it takes. I have what it takes to hold on. I am brave and strong. I am every song. I am here to shine. I'm not afraid to fly. 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在最高的山顶上，能不能望得见？就算分离的世界，天空依然相连。有没有在风中听到我呼唤？也许流浪的云，它能带去思念。有没有在雨中看到我的泪？ 你是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李健时光》当中听过的旋律，还是说在更早之前的时候，2003年李健的个人专辑《似水流年》里面《一听钟情》这首《远》绝对可以入选我个人最喜欢的李健的歌曲的 Top 3前三的行列。国庆假期当中的和你一起唱，依然是在北京乐广播 FM 974下午的3点钟。你好，我是戴毅，复古的节拍，很愉快的律动，我们这个时候要走一波了哈，有请。Beaches stay on it. 上四处望，人们欢乐啊，这些啊不一样，人们换上漂亮的衣裳，幸福笑容草莓口香糖，只有爱不会再忧伤，霓虹灯下静静的邂逅。

北京 Music Radio。 嗨，我是戴毅，是一名音乐 DJ。唱起歌的我，在别人眼中是这个样子的。自己却是这样的。 机会要好好表现，对你发射信。 So what？ 那也不妨你做一个专业的音乐 DJ 啊，锻炼演唱功，不是更好吗？ 经典的，好听的，爱唱的，下午的一个小时，让愉快的心情不缺席。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和你一起唱。欢迎在国庆假期当中继续锁定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北京音乐广播，收听和你一起唱在假期当中的节目。欢迎你的收听，我是戴毅。国庆长假愉快，我亲爱的听友们。下半时段回来，这首歌的前奏，我知道一定会有人觉得很熟悉，而且也很喜欢。虽然对比其他的流行歌曲，它的前奏显得有些些冗长，因为用了两分半钟的时间来铺垫前奏，但据说。这是因为张雨生坚持要用这样的前奏，用旋律告诉给每一个听到这首歌的人，一叶知秋。而且有一只燕子恰好在此时栖息在这棵秋天的树上。 最美的在心，不在远处。 是一棵秋天的树，枯瘦的枝干少有人来停驻。曾有对恋人在我胸膛刻字，弯不下腰无法看清楚。曾为我赶路，我很有耐心，不与命运追逐。我是一棵秋天的树，安安静静守着小小疆土，眼前的繁华我从不羡慕。 you, I bleed myself dry. 螃蟹跟你出去玩。国庆假期第二天，可能你属于那种后知后觉的类型，对于出门旅行啊，出去玩总是慢半拍，对于买机票定行程可能也不是最擅长的，但是随性而休闲的感受生活却从来都不算晚。十一期间呢，也有很多音乐节正在进行当中，如果说你是一位摇滚青年的话，那么你可以找到一群人呐喊的场所，喜欢嘻哈的也可以找到狂欢的人群，而热衷于电音的朋友也同样可以找到释放的出口，所以不要窝在家里了，赶快出去转一转吧。 Pharrell Williams Gust of WayneI'm not afraid to 18号大提曲，真的很有放假的感觉哈。好了，马上要结束今天一个小时的和你一起唱，也要再次祝愿你国庆长假愉快，好好的充电休息放松。稍后4点钟依然是能量音乐，我是戴毅，最后带来这首 Robin Williams Swim Both Ways， 跟随这样惬意慵懒的 Jazz 轻轻舞蹈起来吧。 I'm coming out of the sandbox, You'll get covered in dog dewI'm gonna get off the seesaw Say goodbye to your mama Oh yeah, let's get high on some pop rock Pop rock and coal I'll blow your sock off Teach you how to laugh at daddy's dirty jokes Don't hedge your bets Double down if you wanna get ahead Town. Turn that smile upside down. Happy people don't have sex. Now, everybody swings from the butchest to bandits, the fayest to faggots and